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7集《赐婚二》。心中越发觉得混乱，自从在普陀寺遇着了那莫名其妙的风道士之后，沈妙的心就很难平静下来。他想知道那个有着凶龙伏天之命的贵人究竟是谁，也想知道前生让他有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人又是谁。可是想来想去都没有头绪，反是让心情更加的浮躁而已。沈妙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窗户，窗户的门紧闭，谢景行曾说日后不必将窗户打开他也能看到，不过这几日谢景行都未出现。沈妙披着外伤走到窗户边，将窗户打开，外头正是夜风寒重。沈妙紧了紧衣裳，面前却突然人影一闪，从洋葱墙根底下站起来，看着沈妙问道， 小姐是在找主子？ 沈妙冷不防被吓了一跳，抚着胸口有些恼怒，没好气地说道，没有。从阳却好似没有听到沈妙的话，一本正经地继续开口道， 主子最近不在定京，小姐不必在这里等他。 我没有等他，我只是透气。从阳不说话，沈妙想到了什么又问，从阳，如果我进宫你能一道进去吗？从阳闻言愣了一下，随即有些赧然， 属下不是宫里的人，对宫里的地势不熟，跟着小姐进去没有地方躲藏，也没有把握不被人发现。 沈妙垂眸，从阳既然没有把握不被人发现，那就还是算了。又想了想，无论皇家搞什么把戏，总归不会在宫里就公然动手，毕竟还有罗雪燕在。想到这儿便有些释然，说道，没事了。 如果小姐有什么话要说可以告诉属下，属下送信时会一并带给主子。 从阳看了一眼沈妙，自说自话。沈妙啪的一下关上窗户，有什么样的下属就有什么样的主子，根本不听人说话。另一头，瑞王府中，高阳和季雨舒正在研究一张地图，这地图上头密密麻麻标着不少地方，仔细看去便可清晰地看清楚是一张兵防图。外头的护卫来报， 高大人，季少爷，沈家小姐明日进宫，要给殿下带进信里吗？ 进宫？ 季雨舒问道， 有什么事吗？ 护卫摇了摇头。季雨舒叹息道， 哎呀，这几日忙着做这图，都没帮三哥好好看着沈小姐，三哥回来就糟了，一问三不知，你我都要倒霉。喂， 他碰了碰高阳， 你在宫里有人？最近有什么事情吗？ 没什么。 高阳思忖一下又说道， 先不带进信里，他正忙正事分心倒不好，既然从阳也没消息应当不严重，要真出什么事我们挡一挡就是了。 那护卫领命而去。季雨舒看向高阳， 我怎么觉得你这做法不怎么妥当？ 有什么不妥的？ 高阳不耐烦道， 看图。 季雨舒嘟嘟囔囔的， 反正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三哥问为何没有及时通报，我就说是你让的。 第二日，沈妙便跟着罗雪燕进宫，每一次进宫总会发生一些事情，罗雪燕有些警惕，沈妙却习以为常，因为早就知道天家人不怀好意，反倒令人不那么紧张了。宫女却是直接将他们带到了坤宁宫，带到了坤宁宫，首先见到的便是端坐在主位上的皇后。皇后身边坐着的妃子笑容和婉，衣着清丽却朴素，竟是董淑妃。皇后和董淑妃， 沈妙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皇后是太子的生母，和文惠帝之间便是循规蹈矩的夫妻关系。不过皇后本身大约就是出自富贵人家，一路顺风顺水，到了眼下这个地步，一心扑在太子的身体上头，倒是无心后宫中的争权夺利了。说是雷厉风行也有点，不过最后终究还是没有斗过这看着最不引人注目的董淑妃。董淑妃一直都在后宫中置身事外，就如同傅修仪一般，看着别的妃子斗得头破血流。哦，自然还有一点，在那其中也有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一点点力，也就是那一点点力往往推动着事情往最坏的地方发展，借刀杀人，祸水东引。没有人比董淑妃玩得更好。如果说梅夫人是明目张胆嚣张狂妄的坏，那么董淑妃就是温温婉婉笑意盈盈的地上一把刀子。所以这婆媳二人一见如故，董淑妃瞧不上沈妙，却对梅夫人十分欣赏。沈妙瞧着眼前这个情形，就晓得皇后怕是又要被董淑妃当刀使了。一见董淑妃是那种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给自己狠狠得一把利益的人，皇后笑着给罗雪燕赐座，却对沈妙招了招手，示意沈妙上前来。沈妙一言上前，皇后便上下仔细打量着她，满意的笑了笑，对着董淑妃说道： 是个齐整人。 罗雪燕有些坐立不安，只恨不得将沈妙一把抓过来就踏出这宫门，只是为人臣子亦是有太多无奈，他不清楚皇后打的是什么主意，做母亲的却有一种天生的直觉，尤其是对自己儿女有企图的人。 今年多大了？ 皇后问道。回娘娘的话，臣女16。沈妙答道。皇后笑眯眯地握住沈妙的手笑道： 哼，本宫在宫里的时候就曾听说过沈将军这个女儿才貌双全，之前在宫宴上见过就觉得极为可人，想着这几日闲暇日子就叫沈夫人带着沈小姐进宫见见。哎，16就生得如此水灵聪慧，却不知谁家少爷有这样好的福气能娶沈家小姐为妻呢。 罗雪燕心中咯噔一下，垂在身侧的手顿时握紧。沈妙心中一动，却是对皇后今日叫他们进宫的目的明了了三分。董淑妃也跟着笑： 可不是嘛，生得漂亮又乖巧，浑身又找不出一点金娇之气，现在这样的姑娘可不多见了。 不知沈夫人沈小姐可有婚配了？ 皇后笑问道。罗雪燕心中纠结一下，却是飞快地接口道： 不怕娘娘笑话，最近正朝着合适的少爷与小女的亲事呢。 倘若皇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那么只怕之前就将沈妙现在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，却是不敢欺瞒，否则就是愚弄皇室。 这样啊？ 皇后笑意更盛。 那本宫来为沈小姐做个媒如何？ 啊，不行。 罗雪燕想都没想就开口，瞧见皇后面色不善，又解释道： 小女年纪还小，臣父舍不得将她嫁出去，还想多留她几年。 皇后闻言又笑了，说道： 沈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都说女儿家留不得，留来留去留成仇，你这样一直拖着不让沈小姐嫁人，沈小姐日后只怕会怪责于你呢，是不是呀沈小姐？ 沈妙瞧了一眼皇后笑道：臣女也想伴在母亲身边。这话竟是一点也没有给皇后面子，皇后的笑意就不大爽快了。他盯着沈妙， 不晓得沈妙是没脑子，所以胆敢这么嚣张，还是故意来打他的脸。想着这样的女子做他的儿媳妇，皇后心中顿时就不怎么痛快。还是董淑妃见气氛有些僵，笑着缓和道： 沈夫人和沈小姐母女情深，瞧着倒是令人羡慕不已。不过， 他话锋一转， 女儿家总是要出嫁的，并非嫁了人后就不能母女情深了。 这番话便是来打圆场了。可惜朵雪燕和沈妙却是都没有接董淑妃的话头。董淑妃心中便有些诧异了。之前沈妙迷恋傅修仪的时候，董淑妃以为沈妙便是个没脑子的草包女，后来看看觉得又不是那么回事，觉得沈妙到底还是有几分聪明的，拎得清孰轻孰重。谁知道今日一看，不愧是罗雪燕生的，母女两个一样的桀骜难驯，软硬不吃。皇后似乎也不大习惯这么与人故意亲近，尤其是对方的态度也不甚热络。不过今日本就只是他想要提前磨合一下，让沈家有个准备。沈家究竟是个什么态度，其实皇后根本不在意。沈姓胆子再大，再疼爱女儿，都不可能抗旨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皇权之下任谁都要低头。于是又不冷不热地聊了几句，便让罗雪燕和沈妙回去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